是吧？ 对，这点的话，因为，因为首先是我刚才我也说了，这个北京市的话，关于这个停车场的管理啊，它是执行的是政府主导，然后市场呢运作，哎，这样一个形式。所以说呢，相关的如果出现一些不违规的，出现一些违规的现象的话，你比如说他乱收费，还有呢没有进行这个收费告知，哎，情况的话。或者是收费严重的脱离这样一个北京市的规定，那么是可以进行举报的。这个举报的话，一般就是它的监管机关呗，比如说这个市这个、交通委，等这个也属于管理机构嘛，因为它也发布相关的管理规定嘛，这些停车场的都是它来做的，进行主责的这个部门。那所以说呢，进行相关投诉的话，如果说也可以进行诉讼，当然说了这个要根据自己情况， 比如说如果投诉的话，像发改委啊，还有市交通委啊等等的哈，来去反映问题是可以的。但是说是这么说哈，我觉得这张律师有一些在实际的运作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这个老百姓啊，真的是处于弱势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比如说，他当时人家停了6个小时，这个搬家，最后一出门的时候呢，非得要收你60块钱。你说你给还是不给？这你给的话，肯定明知道这个是不对的，这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你不给的话，他真的就是不让你走啊。最后保安来，然后就揪在那儿，这真的是打，这个就出问题了。是吧？但是如果你要是把这钱给他了，你要想再去退或怎么样，那是不大可能了。也有些人说了，那先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了，息事宁人，然后我再投诉，我再这个反映问题，咱们再走着瞧，这也有可能。但是说句真心话，解决的非常齐全的哈，相对比较完美的事情真的不多呀。最后真的会出现很多问题。 其实像你说的此种情况，最后用一个词说，就是无奈。 就是 因为很多的话，你最多也收你几十块钱，是吧？如果像说那收10000多，那可能是吧，这个比较高了，但极端的了。但一般情况下说的，可能都是几十块钱，最多100块钱，是吧？很多人琢磨了，我是不是要花这个成本？因为你如果无论你找哪个部门的话，都可能去找你谈话，那么你是不是需要耗这个功夫，是吧？ 而且你说跟他吵闹半天， 对， 你不给他， 值不值得？ 你都根本就走不了啊！所以这个事情真是问题。像我曾经一个朋友。他就是出现这么一个纠纷以后，他就打110，但是110来了以后吧，都不管这个事儿，说这个事情不属于他们的这个范围之内的事情，所以就是真的有的时候你再找派出所啊，到处去找，真的是挺麻烦的事情。但是我们有时候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啊，我们不要怕麻烦啊，该去跟他竞争也得去抗争、啊。 我觉得还有这个问题啊，如果说他本身的话，比如说他没有进行这个告知牌，他没有这个挂这个告知牌，就是收费规定啊这样的一些怎么收费这样的东西，他没有挂的话，或者是收费严重过高的话，你比如说像这收费的话，我们北京它分几类地区是吧？你一类的都不用说了，像国贸啦，像那它分了几个地点啊，那个收费呢相对高一点。 那都明知道。 对，咱们都明知道。像咱们一般常规的话都应该属于类三类的，一般的都是三类的水平。三类水平的话，一个小时有15分钟是2.5块，可能还不到。有的还比例低。所以说呢，这个呢，如果说像他说的要收了10000多块钱，肯定是这是严重的脱离实际了。如果说您就硬顶着不给，我觉得他们也要琢磨，因为如果要真要搞大了的话，也不一定对他就好。 是的，其实那个10000多块钱那个事儿倒好办，比如说呢， 对， 因为他是那个他收你嘛，你可以就先拖着或者怎么样把问题解决。就是有的时候他那个乱收费的时候，比如说几十块钱，他这时候你不给他，他就走不了，啊，就跟那撕扯着，然后跟着就是打闹着，就是这种哈、啊，就跟你怎么样的话，那是最麻烦的。就是这个事情你不解决了，你就没法办，这样的是很麻烦。那个好在他还有一个时间去拖延让你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就面临的是一个维权成本和这个经济损失 是的 当中。 所以有的时候怎么解决确实是感觉有些无奈哈。当然现在有些部门的话呢，也尽量的在解决这些问题哈。当然现在是越来越好，不过还是有些问题存在，那怎么办呢？我们只能积极的啊，去这个改正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上边时段当中的一个小案例呢跟大家说完，然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案趣快讯哈。在下面这个案例当中呢，是关于遗嘱方面的哈。就是说呢，这个最后一份遗嘱被撤销的时候，在先所立的遗嘱是否还有效啊？当然这个呢也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出现过的，因此呢咱们也跟大家来聊了这方面的事儿哈。有这么一个例子，老王啊，早年丧偶，育有 这个三子啊，长子呢是王甲吧，次子呢咱们是王乙，小儿子叫王丙啊。老王呢独自抚养了三个儿子呢长大成人，并且三个儿子呢都已经成家立业。2005年老王用自己挣得的钱买了一套房，老王于2010年5月8号写了一份遗嘱啊，将自己购买的房屋呢遗嘱给了次子王乙。那么2011年6月7号呢，老王又改变了主意，写了第二份遗嘱，将自己的购得的这个房屋呢遗嘱给了小儿子王丙。2013年的12月10号老王呢再次改变自己的主意，写了第三份的遗嘱，将自己呢购得的这个房屋遗嘱呢给了长子王甲。但是2014年1月10号老王又自书啊撤销了第三份遗嘱。2015年8月6号老王因病去世了。这老王也是够能折腾的啊，一下写了这么多的遗嘱。那好，咱们现在问题来了，那老王小儿子能否依照第二份遗嘱主张继承老王购得的房屋？因为这个老王确实是这几年呢，他就每年都写一份遗嘱，而且这个遗嘱呢每年写的这个房子给的人孩子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来办啊？ 因为这个被继承人老王吧，他立有数份遗嘱， 对， 立了三份遗嘱，因为他最后一份遗嘱呢已经被撤销，那么我们一般情况下是认定呢他的前一份遗嘱呢是有效的，除非是有证据证明老人他做出了另外的表示，比如说我撤销了最后一份遗嘱，但是我又呢比如说他又呢又表示说呢我愿意把这房子呢是给另外的其他子女谁谁谁，如果他做出这样的表述的话，就可能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是说最后一份撤销了，那么他倒数第二份就有效，这可能就不是这个情况了，还是要具体的分析这个情况相关的证据才是怎么表述的。这个还有一个情况是呢，老头如果说他当时写最后一份遗嘱就是最后撤销啊，最后第三份遗嘱的时候，他比如说已经行为能力受限了，比如当时他已经得了重病是吧，说写的东西是有问题的情况下，如果有证据证明的话，那么可能他最后这样一个撤销行为是无效的，那么仍然认定第三份是有效的，所以这种所谓的撤销的话还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根据相关的证据来进行确定。 好的，那就这个例子咱们再梳理一下哈。实际上这个老王啊，在这几年当中呢，他分别写了不同的遗嘱，可以说是三份遗嘱啊。第一份遗嘱呢，他是把这个房子，把他的房子啊，要给他的次子啊。那么第二份遗嘱呢，要给他的把这个房子呢给他的小儿子啊。那第三份遗嘱呢，又说把这个房子呢给他的大儿子啊。分别写了这么三份遗嘱。那么最后一份遗嘱呢，实际上呢，他是把第三份遗嘱呢给撤销了，这是他自己说的，是吧？他自己说的，把第三份遗嘱呢给撤销。那也就是说呢，把这个房子给他大儿子这个遗嘱呢他给撤销了。那实际上他去世以后呢，就变成了第二份遗嘱应该是生效的。 对， 是这意思吗？ 对，因为我们要探寻的话，老人首先写遗嘱，他应该清楚的，他都写了几份遗嘱是吧，他都写了什么内容，他应该很清楚的。如果说他当时的话，他的行为能力没问题啊，没有限制这个情况下，那么他做出撤销给老大的这份遗嘱的话，的第三份遗嘱的话，应当是他的表述，因为他撤销了，因为他的明白，因为我还有前一份是吧，是给老二的呢，给次子呢，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就能够体现出来老头的意愿还是想给老二，所以说呢，我们呢就是呢在此种情况下就认定说，如果说他把第三份撤销了，那就视为第二份是有效的。 所以说这个遗嘱呢最终还是二儿子是吧， 对， 获得了， 是的， 所以这个遗嘱啊，你也这个有的时候他真是会写好几份遗嘱的哈， 对，真有 那么具体到哪份遗嘱是有效的，这都是法律上有一定规定的。 对，这个遗嘱的有效是这样的，如果说都是没有公证的话，那么就是后立的遗嘱，如果说发生冲突的内容啊，是后立的遗嘱效力是高于前一份的，就取代一般的，如果发生冲突的话是取代前一份，这样一个情形。如果说有公证遗嘱的话，那么公证遗嘱的效力是大于自书遗嘱。 好的，就是说公证于遗嘱的效力呢要大于这种 自书 的遗嘱的，这是一个原则。另外就是说后一个遗嘱 总是要比前一个遗嘱 效率高的， 效率高。 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内容，比如说同样是公证的，那我后一份公证遗嘱就能取代前一份。如果是内容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是它的效率是高于前一份 的。其实这种情况在生活当中还挺常见的。比如有些老人吧，他这个今天一个想法，明天一个想法，他可能呢今天写一个遗嘱，然后过些日子什么时候，然后又写一个遗嘱哈。但这些遗嘱呢，可能都没有公证。啊，都是他自己自述的，但是这么多个遗嘱，最后哪份遗嘱呢是最有说服力的，或者说法院是最能够这个依照性的呢？那就是最后一份遗嘱了。 对对，另外呢，我想提示的呢，关于这个遗嘱的形式啊，其实有很多种。比如说咱们说的第一种是自书遗嘱，还有呢口述遗嘱，因为他可能是自己手动不了了，对吧？那可能他要口述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呢，他往往呢口述的时候呢，需要有这种拍相关的视频了，这个相关的来东西来佐证证明他的一个真实性的问题。另外呢，还有这种见证遗嘱，就是由这种比如说由相关律师给你做这个见证，你可以做遗嘱，他也行，也可以。还有就是代书遗嘱，就是我自己不能写，但是呢，我找人去给我代，代笔。但是代笔的话，往往要找这种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两个人，来进行 的。 对， 所以这个遗嘱的事情呢，还是里边挺复杂的。 是的，对对 啊，好的，那今天呢，咱们关于案例呢，就说到这儿。那下面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么首先呢，咱们先梳理这条哈，说千万维修费之祸，小区呢洪水后修复呢需要2000多万元，每户呢要承担1.4万元。在遭遇洪水一个月之后啊，位于金塘北河旁边的某社区恢复了生活用水和临时供电，但是目前呢，像电梯啊、车库啊、门禁啊这些系统呢仍然无法使用。而最近呢，一张小区修复所需要的维修金2109万元，每户业主呢需承担1.4万元的这样的公示，在小区内引起了争议。那我们完全没有看到这些预算的明细，费用是怎么算出来的等等，引起了各方的这个说法不一哈。那就这个事情而言，那我们作为小区的这个住户，应该拿钱吗？ 首先是这个问题的这个。因为这种情况肯定体现的是一种自然灾害，这个没有相关方面，对，没有相关方面一个过错的问题，这个不存在其他的这个相关过错了。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首先要看小区的一些公维基金之类的啊，因为必定是要动用这种原来的嘛，这样一个基金嘛。如果不够情况下，可能要意味着说每个业主要出钱了， 要摊是吧？ 对，但是摊的话，咱们得有依据的，是吧？就什么意思呢？那您比如说物业要是撑这个头来组织这样维修的话，是吧？那你对相关的这样一些财务开支，你要进行公示的，甚至说业主要有异议的话，要进行相关的程序的，是吧？就是这里面的话，你不能说你们算个数出来说就这么多，每个业主就摊这么多钱，那我认为在没有业主在不如果业主能提出对不知道明细 情况下 是可以拒绝支付的。 可是像这样的情况下，一般的老百姓呢都会认为这个是天灾人祸，应该国家拿钱哈哈帮助来怎么样解决问题。没想到现在像有一些这种小区性质的哈，真的要自己业主来拿钱吗？ 因为是这样的，如果说你要是在偏远地区，你这整个的这个村子被毁了，那有可能国家给财政给你出钱，给你去弄。但是如果说在一些比较偏繁华的，或者说偏这个相对经济条件好的地区的话，那就有可能国家或者当地政府吧，限于财政情况不是那么特别充裕情况下，就有可能做不到说我能把你这小区的东西我用国家财政补贴形式给你进行相关的行为，因为国家还没有这种大型的自然灾害这种所谓的一个什么基金之类的东西，是吧？如果发生的话，符合条件的话可以去申报，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东西。你看包括一些偏远地区，有的它也是一些公益组织，是吧？ 来进行的，有的是财政补贴形式的进行的。对， 尤其是像有一些这个小区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住房的项目啊，他们都是以开发商啊，他们来这个这怎么说呢，这样的小区哈，所以呢就是他们应该是不是也有一点责任。 像您说责任的话呢，就是说他在设计的时候有没有问题的问题了。 嗯， 包括工程质量，第一是工程质量，第二是设计有没有问题。 嗯， 如果说你工程质量豆腐渣，你碰到水了，人那个灰都怎么怎么样了，是吧？ 嗯嗯， 那可能有问题。第二，设计，你设计的时候是不是注意到一些情况存在了？ 对，是的。 这个你包括现在咱们最近的也能看到，就前几天的大雨，把通州的一个小学， 嗯， 不是幼儿园给淹掉了，小区里面的。 是 这个东西你要看了，到底是设计有没有问题， 嗯， 还是就是因为天灾？ 对，是不是市政的问题？ 对， 都难说，是吧？ 对，这个东西啊。 好的，但是通过这事，大家也敲响了一个警钟啊。有的时候看似是天灾人祸，但是也并不是说全是国家拿钱的。 是的， 到时候弄不好，您自己也会摊上一些啊。但是具体呢，如果合理合法的话呢，我们该去拿钱也应该去拿，这没什么可说的啊。像这种情况下，你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就让你拿钱，这个的话呢，你必须得弄清楚再说哈。好，那我们再来看，说老小区呢，私装地所遍地，一拆就难了。说某小区呢，有225户住户哈，但是经过呢排摸，仅三证齐全的住户停车需求就超过了80辆，但是小区里面呢是满打满算也只停30多辆车。那社区公共服务站的负责人就说了哈，说2011年下半年有住户呢零星的来私装的地所，社区发现以后先是上门的做工作，请他们自行拆除，但是没有什么效果。这个前提确实是车位不够。 首先第一个需要确定的是，这个所谓的车位啊，除非是开发商有证据证明说当时呢就是已经进行了细分，比如说有开发商部分的车位是吧，比如说所有，但是没有这样的一些证据情况下，是属于归全体业主共有。 嗯，对。 那么车位，那么既然是共有，那就不能说某些业主的话装地所成为他私有。 嗯， 对吧？ 嗯， 首先这个地所本身的话一定是违法的，这个没问题的。 对， 他们有义务拆除。 嗯， 啊， 这个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小区啊，这么多的住户哈，其实大家都知道光车辆就可能80多辆啊，但是现在仅有车位30多个，所以这个落差也确实挺大的。我觉得当地的这个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应该去看一看。 这可能就和当时的房屋的设计是吧？ 对， 远远超出了当初设计的这样一个。 所以现在有些问题就是，确实啊，这个一些社会福利啊什么的，这个社会的设施啊等等，确实不够，有的时候就弄得大家也是确实没有办法哈。 对， 你说你不违规的话吧，你就没法去生活。比如说，你说这个车你到底搁哪儿去吧，是吧？你说现在就30个车位，然后80辆车，这个50多辆车你让它停哪儿去啊？所以这个当地的这个政府应该注意一下这样的一些问题， 确实得需要研究怎么来解决这个车的问题， 怎么来解决的问题， 因为否则会带来社会问题。 啊，但是你像他们这种就是说任意的啊，去盯自己的这个车位啊，自己弄了一些什么这样的地所，这肯定是不对的。 对 啊，私自来安这个是不对 的，是违法的， 是违法的啊。这个千万咱们别这么干啊。那有关部门对于老百姓的这些需求，应该去关注一下。 对，去关注。 好，那最后我们再来看哈，说这个《羊城晚报》呢有一条消息说，开发商啊自我举报啊，说恶意违规套利，绝不该被纵容。说2016年8月的时候啊，这个西安市民陈女士一次性支付了166万元，通过内部认购的方式购买了房屋一套。2年以后呢，在房价飞涨的背景下，开发商呢以当时还没有预售证啊为由，将12名的业主呢分别起诉到法院，要求呢确认内部认购合同无效。记者了解到啊，说今年的4月份呢，另一位被业主李女士与开发商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已经在长安区法院开庭审理。那么法院呢6月8号下达了一个审理的判决书，判决双方签订的内部认购合同是无效的。这个事情可能大家没有听明白哈，您给解释一下 啊。首先是吧，咱们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开发商 他在没有获得房屋预售许可证的情况下， 嗯， 因为他为了规避法律，他就不能咱们签那种预售合同，正规的预售合同， 对， 他可能就以这种认购书的形式出现， 他就给卖了， 哎，对对，实际也是一个买卖合同， 嗯， 哎，相关的要素的话和买卖合同是没有区别的， 嗯， 哎，那么呢，咱们这个案例呢，就是说业主们。很多的以这种内部认购的形式买了这个房子， 可是当时这个业主们可能也不太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哈，可能把这房子就当成一个内部认购的房子， 对， 反正把钱就交了， 对对，因为作为这个购房人来说的话，这种开发商他以什么形式和你签协议，实际上有时候并不是太关心， 嗯， 只要说呢你这个相关的这样交易呢是符是具备了买卖合同的性质是吧， 嗯， 业主们认为呢说呢都约定清楚了，认为说就没什么问题，请问他不太关心形式是什么样的， 嗯， 这是开发商为了规避法律的一个行为，所以说这个业主的话不能说你这样情况下就是把责任推给业主， 嗯， 说业主是故意在违法， 对对对，哎，但是后来呢这个开发商啊觉得现在这个房屋啊涨价了等等的哈，然后他用了另外一招，就是他自己把这些人啊买的房子这些人又告上了法院，就说当时我这个房子呢是没有这个许可证的， 嗯， 所以呢我跟这些人签的合同是无效的，我要把这些房子全都收回来，把款项可能给人家退回去吧，是这样的情况。当然最后呢法院确定说确实这个当时签订的合同是无效的，那么也就是说开发商他当时的这个他后来要这个诉求是得逞了 啊。这个首先我分析了吧，嗯，我这个咱们是分几种情况吧， 嗯， 你比如说第一种情况啊，根据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 嗯， 如果说他在卖房的时候是没有预售许可证，如果说在起诉的时候预售许可证已经下来了， 嗯， 那么这个买卖合同是有效的， 对， 这一点咱们需要确认。第二就是如果说他确确实实在起诉的时候还没有预售许可证， 嗯， 那么这个买卖合同是无效的， 嗯， 但是无效我们要看它是因为这个开发商， 今天实在是没时间了，好，非常感谢张树贵律师，感谢大家的收听。 前两天啊，看了一档中央电视台的专题节目，是关于海参复原力的报道。 嗯， 一张貌似褐色透明的胶原皮层放入到水里之后呢，竟然瞬间变成了一个海参的形态，可见海参的复原性和修复性得有多强大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会选择海参的主要原因了。 那今天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可以有机会来品尝到进口的一级品野生海参，现场家举办伏天进补入冬打虎的特别活动，凡是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的朋友，不仅可以享受到单盒裸价699元的价格，而且订购三盒就多送一盒，这还算到每根海参连15块钱都不到，而且还有一床价值298元的水洗棉夏凉被是免费赠送。 嗯， 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但是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因为现在正值野生海参的休眠期，很多地方啊是已经禁止捕捞海参了， 嗯， 所以活动只能举办一周的时间，到8月10号将全面截止。那您现在要做的是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参与活动了。好，目前看到热线手机尾号1128的吴先生说，都说伤筋动骨100天，天这么热，老婆呢是穿着高跟鞋从楼梯上摔下来了，到现在还在家躺着呢，啊，想订个三盒回家做给她吃。 还有1139的朋友说，我妹妹刚生了个小宝宝，8斤5两，可爱的不得了，就是啊妈妈生的太辛苦了，所以啊一定要好好的调整身体。不过也看到有朋友在表示质疑，说这个野生海参在专柜那都是几千块钱一盒，你们居然能做到15块钱一根的野生海参，这品质能有保证吗？哎，您放心啊，想购时间是有着10年经验的购物平台了，品质我们帮您把关，所有的报关单、出口检验检疫证书，包括营业执照等等手续齐全后，才能通过想购的电台推荐给大家。而且您现在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不需要提前支付1分钱，免费为您送身到家，您满意了再来付款。4007106108 4007106108。 好了，最后的一分钟，各位打进4